把旧雨伞，你会找到更新的一只，让它为你遮雨挡日。说好了你不哭，就像丢失那只旧手表，就像丢失一把旧雨。